共只要178元，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一，农历腊月2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晴空少云的天气，但是呢有3-4级的偏北风，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本周都是以晴为主的天，能见度比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明天至周五气温缓慢回升，双休日受冷空气影响降温明显，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本周依然是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1-2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0度。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今天呢来到了周一，是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的时间。今天呢要带大家来了解东方奶酪传奇的故事，就是王致和。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的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我们会邀请不同老字号的传承人和掌门人，跟您一同探寻老字号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如何焕发新的活力，展现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的3位负责人，带大家一起了解东方奶酪传奇。来请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北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红轩。陈总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王致和的总工程师王丽英，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还有总经理助理周浩，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是听众哟。好，那么今天的3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从这个王致和的这个名字说起。一说到王致和，说到王致和，大家一想的就是王致和的臭豆腐， 对， 是吧？ 对， 都耳熟能详了，而且大家也觉得特别的亲切，因为我看到朋友们当时。我的一群朋友就在探讨说这个臭豆腐抹这馒头片啊怎么抹哈、啊、就特别特别的这个香，虽然它是名字叫臭豆腐，但是吃在嘴里头一股思乡的味道哈、啊、尤其是身处异地的朋友、嗯、那么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这个王致和最早就是做臭豆腐的吗？这臭豆腐是怎么做起来的？ 好，嗯，谢谢主持人啊，今天这个话题非常好哈、啊、这是国企的这个走进国企、嗯、然后焕发新的这个活力的这个话题， 咱们老字号怎么来焕发这个 新的 活 力、 哎、 非常好非常好。我今天也很荣幸啊，能在这里呢给那个各位听众呢讲一讲王致和的故事啊。说到王致和呢，首先得说这臭豆腐怎么发明的， 是 吧？ 嗯， 刚才主持人说的也非常好，如果都能了解豆腐是谁发明的， 嗯， 就能知道王致和是哪儿的人了大致。 哦，这样。 哎， 嗯， 那么王致和呢是这个一个穷秀才， 嗯， 他呢就是 豆腐是刘安发明的是吧？ 对，刘安是什么呀？淮南王，是吧？ 继续，咱们 好 从豆腐的这个发明， 臭豆腐的发明，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啊。说起这个臭豆腐呢，是相传呢是王致和呢是一个穷秀才，他呢这个屡次进京赶考，都驻扎在前门延寿寺街这一带。那么这一年呢，这个相传是康熙八年啊，史料记载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又进京呢进行这种赶考，咱们现在讲高考似的就跟啊。又驻扎在延寿寺街这个安徽会馆的附近。他是穷秀才。穷秀才呢，那这个一边苦读书，也一边得维持生计啊。那么他们那的人呢，都人人都会做豆腐。 现在安徽的豆腐还是非常的有名的。 你把答案这个曝光了。对，没错，安徽人。然后呢，这个做豆腐为生啊，驻扎下来， 一边这个 苦读书， 一边这个 做 点小营生。 哎，对对对。那么这一天呢，他做了这个豆腐没有卖完，那么穷秀才嘛，咱说也舍不得扔，于是呢，他就把这个豆腐呢切成这个小块，装在坛子里头，又放了点盐呀，这个等等其他这个什么佐料啊， 腌起来， 把它密封起来了 啊， 密封起来以后呢，专心的苦读，他也就一个月就考试了，就赶紧认真的好好看书了，这个也顾不上这个生意了。那么这个一个月以后呢，经过一番的这个会试笔试的考试啊，非常遗憾又名落孙山，没有中第。那么本来又想卷起破坏卷啊打道回府，所以我们这个老祖宗王致和真的很执着，从求学上就是屡次进京啊，这个途中，然后呢他走临走呢又想起来自己没有卖完的那摊豆腐，又是穷人又是很节俭的，又不舍得扔掉，于是他就拿出来打开，哎呦，怎么这么臭味扑鼻呀、啊、但是看到那个块形四四方方灰中透青，非常的好看，又是不舍得扔，于是他勇敢地做了大胆尝螃蟹的第一人，勇敢地尝了一下，这一尝不要紧，就像您刚才说的抹馒头啊，是什么呀？这个就闻着臭，吃起来真香，还不是说一般的香，香和臭其实就是一个物极必反的过程， 是， 哎，然后呢，这个就勇敢地尝了一下，这一尝不要紧啊，就深深的喜欢上他了，哎，觉得自己又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因为他屡次进京赶考嘛，跟周围邻里街坊也非常熟悉了，于是拿出来呢送给邻里街坊品尝，哎，大家一开始也说你拿着什么东西啊这么臭，哎，但是一吃，哎呀，这香的不得了，哎，他一看大家这么接受他，于是我们这个祖先这个王致和先生呢就抓住了商机，做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啊， 由文人王致和变成了商人王致和，就在前门延寿寺街驻扎下来，在以后的岁月中经过发展，开了前店后厂式的致和酱园，首先以做臭豆腐这个为生， 误打误撞做出了臭豆腐，然后一看这么受欢迎，咱也不用再考取功名了，直接在这做生意吧，就驻扎下来了， 所以要不但是要执着的精神，还要有抓住这个机会的这个勇气，所以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传承的要企业文化的其中一个部分， 从老祖宗就传下来了这样的这个企业文化的精神， 对对对， 哎，那么您知道您几位要来做客呀，我们的朋友们特别踊跃，有一位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冰心 DBX， 他呢是找了一些资料，发了微信的图片上来，一会儿我给您看看哈。然后他说还有一个这个清末的状元叫孙家鼎，曾经写到 孙家奈 是吧？ 对 啊、哦，那他可能这个 笔误可能有点 笔误，叫治君美味传千里， 和我天养寸 心啊， 降配龙凡调芍药，原开鸡脂中芙蓉。 是，您知道这个龙凡和鸡脂，我还查了半天这俩字儿不太好认呢， 是吧？ 这个就是写的，实际上是咱们这个王致和的这个腐乳哈。 对，他的这个一些营养价值其实在里头就已经有诠释，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美名羊等等，这些都在里头。实际上呢，这我们这个臭豆腐呢，不但是在布衣百姓当中流传广泛，还登了大雅之堂。特别是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清末的这个最腐败的老佛爷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哎， 也好这一口啊， 哎，其中有一爱好就是吃王致和的臭豆腐，也是李莲英这个太监嘛，在民间搜罗美食。 然后有一天呢就进贡了这个臭豆腐、 嗯、 老佛爷一开始也是怎么这么臭，小李子你给我送的什么东西啊， 嗯， 然后他说您尝尝就知道了，大家都爱吃这个，老佛爷一尝也不要紧，他也爱上这一口了， 嗯 啊，而且还预赐了一个名字，非常雅的名字，他因为也是看着块四四方方、嗯、灰中透青，于是就赐名叫青方。 青方， 对、 哦、 啊，现在我们又延伸到比如红腐乳我们叫红方、 嗯、 白腐乳我们叫白方， 哦、啊、这个名字是从这儿来的哈、哎、 对， 那我特别想知道老佛爷那会儿吃这王致和这腐乳是怎么个吃法呢，是就着小粥吃呢，还是真是抹在馒头片上吃， 可能都有吧 哎，现在这个腐乳真的是大家这个拓展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吃法、 哎、现在绝对不是光是抹馒头片儿、 啊、 这个就粥，还有甚至老北京还爱吃一种热锅条、 嗯、 就什么热汤面热面 嗯 拌这个臭豆腐、嗯、那叫一个香、 哦哦、 啊，但是绝不仅仅是这样了、 嗯、 我们还引进了很多这个腐乳的菜肴在里头、 嗯、 因为我们这个也算调味品的一个品种一个品类、 嗯、 那么不进入这个菜肴叫民以食为先，食呢又以味为先、 嗯、 是吧，不进入这菜肴我觉得呢就不能完全是能够全展示它的全方位的能为我们健康美味服务的这种特点、 嗯、 那所以呢也特别欢迎听众朋友们啊，有机会啊上我们王致和，我们有一个科普馆， 嗯， 是应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家这个科普馆，因为我们08年就列入了国家级的非遗 腐乳类的科普馆， 哎对， 唯一的腐乳类的科普馆、 哎、对对对，腐乳类的科普馆、 啊、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小有名气的腐乳宴 啊， 也希望呢这有机会呢来我们这儿这个参观品尝。 行，一会儿给大家再仔细的介绍一下，因为咱们总工也来了哈，还有周浩一会儿来跟大家说说。 对对对。 因为说到这个腐乳入菜，我就知道反正有时候做一些这种肉类的菜的时候，放一点这个腐乳进去会别有风味哈。 嗯， 好，那么这个老字号呢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其实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一会儿呢请三位来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哈，还有这个腐乳是怎么吃的以及它怎么改良的。 王致和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享誉世界的臭豆腐背后有什么故事？王致和作为地道的中华老字号有什么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一起聊聊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王致和原本是安徽仙源县的举人，清康熙八年进京赶考落地，受盘缠所困滞留京城，幼时曾在家做过豆腐的王致和为了谋生计做起了豆腐生意，在所住的北京前门外延寿四街羊肉胡同安徽会馆内，用手推的小磨每日磨上几升豆子做成豆腐沿街销售，同时刻苦攻读以备下科。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的周一，我们继续城市文化范儿的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北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的三位负责人，和您一起聊聊东方奶酪传奇。我们邀请到的三位嘉宾是北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红轩、总工程师王丽英以及总经理助理周浩。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刚才我们出的这道题，其实我自己听了就挺好奇的哈，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就问几位了，就是这个腐乳，因为很多外国朋友会觉得咱们这个中国的美食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有些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怎么能吃得下去呢，像什么腐乳啊皮蛋啊等等哈，其实就像国外的奶酪一样，一开始很多人可能也不太能接受，但是呢确实是就像这个陈总刚才说的，闻着臭吃着香哈。 对。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腐乳吧，腐乳跟臭豆腐它是一回事吗？来，总工来跟我们说说。 按照腐乳标准分类来讲呢，腐乳是红方、红白、青酱，也就是红腐乳、青腐乳、白腐乳和酱腐乳四大类。其实我们臭豆腐呢就是属于腐乳的一类，它的学名叫是青腐乳， 哦，臭豆腐实际上腐乳是一个更大的系列哈。 对对对，臭豆腐属于它的一种。 哦，腐乳是它的其中的一种，就是刚才陈总说到的，因为它这个颜色发青是吧？ 对，它的颜色呈青灰色。 青灰色。 对。 哦， 哎，那我也很好奇，像这种这个腐乳，这个青方、红方、白方都各有一些什么样的呢？其实也是不同颜色的腐乳，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呢，他们就是按照颜色来分类的， 直观上。 你比如说像那个红腐乳，它是呢称这个红颜色，红颜色，它的颜色呢主要是红区。 红区 、哎，大家一看说，哎，这红颜色哪来的？其实呢，它那是红区来的。红曲米呢本身也是一种中国的一种发酵食品，它是相当好的，一直呢在那个中药里边都用到。 哎，是糟溜的是不是也是用红曲发的呀？ 福建的这个红曲酒， 红曲酒 特别特别的出名， 对对， 它就是用红曲米来酿的， 对 对，相当 好。福建的糟也是用红曲弄的， 对， 因为我就是福建人， 对，福建的红， 所以我 就是用红曲来做， 比较熟悉。 那个福建的那个包括黄酒也都很， 都是 也是另一类的很有名的哈， 对对对， 是，这是红方 红腐乳，白腐乳呢是南方呢出的，就是更普遍一些，生产的也是属于他们地方特色的更多一些。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因为红白青酱基本上呢各个地域都有了，因为随着人口的这个流动啊等等各方面，已经没有这种地域性的这种。 我小时候可能吃的红腐乳和白腐乳更多，白的我印象里桂林有一种什么， 对， 好像是小 桂林花桥腐乳， 哎， 对， 三宝之一，桂林 是 我们60%控股这个企业 啊，是吗？ 这 也是王志和的了， 对， 2006年。 哦，这是这个白腐乳，那它为什么是白的呢？ 它的颜色呢，因为它最后呢是呈白，会不白色，或者是说乳黄色。它主要是汤料是白色的，主要是通过它的颜色来分 的。其他 的 辅料， 对，我记得它里头有一种什么酒香哈。 它应该说是 有 那种梅香型的 啊， 这种腐乳呢它都有一种香味，就是鲜香、醇香、纸香，都有， 纸香 都有，所以说腐乳呢它为什么大家伙吃起来特别香呢，就是由于它这种香气啊特别浓郁，因为是经过长期的发酵，然后呢它出来的这种极其特殊的香气成分特别多，像一些氨基酸呀、核苷酸呀等等，还有一些挥发性的香气成分，醇类啊、脂类啊等等很多。 那这个王致和的这个是属于青方，也是跟它这个颜色以及它的这种发酵的工艺有关系，是吧？ 王致和青方呢，只是我们的一种。其实我们现在红方、青方、白方都有。 是，我就见过红方的。 不， 很多， 就白方我们都有， 也有是吧？ 都有。 因为王致和应该说是在全国做腐乳行业的龙头企业，所以我们不但是品种很全，这个一会儿我们总工可能会介绍到，包括我们的技术上都是领先的。 刚才您说还有个酱方是吗？ 对，酱方呢是西南地区的人们吃的，也 就是以四川为代表的那一类的。 云南本地儿。 你看它的一层豆瓣酱 啊， 抹再有一层那个腐乳块儿， 哦，上面有它那个豆瓣的辣酱啊之类的那种，是吧？ 对，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咱们这王致和的腐乳是王致和先生发明的，可是这个腐乳这个东西，这个种类就多了哈。那腐乳最早是谁发明的呢？ 刚才我们经理说了啊，就是因为腐乳呢从大豆开始呢做成豆腐，豆腐呢发明呢是咱淮南王刘安，他把这豆腐呢炼丹没炼成，最后呢偶然的机会了把卤水点的这个豆浆里边，最后呢出现了豆腐，这也是中国一个很大的发明了，豆腐是人类很大的一种贡献。豆腐呢为了当古据传说啊，就是古代呢人们为了保存这个豆腐，所以呢用那个盐和酒糟把它腌起来，事实上呢也是一储存的一种方式，然后呢腐乳就应运而生。 那其实就是说很难说是某一个人发明的，是吧？ 腐乳好， 对，在很多年以前，就是比我们这个臭豆腐诞生其实要早很多年。 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上千年的历史，它已经有。 就是也是百姓的这个智慧哈，民间流传着慢慢就有了， 就 是吧？ 在北魏时期的这个古书上就有记载了。当时曾经古书上是这么说的：干豆腐加盐成熟后为腐乳。而且在这个《本草纲目遗史拾遗》当中也有记载，豆腐又名腧乳，以豆腐腌过酒糟或酱制者，味甘味咸甘辛， 清代李化南的《醒园录》当中也已经详细的记述了豆腐乳的制作。 清代的就已经是比较靠后了， 对， 它就制作的工艺会比以前会更加复杂一些了。 没错 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王致和本身其实也有很多的腐乳，刚才陈总您说到青方、红方、白方、酱方都有，有地方还有醉方是吧？ 糟方， 糟方， 醉方是南方就是一种 白腐乳当中的一个小类。 对， 那现在跟我们说王致和有多少种腐乳啊？ 这个应该是我们是覆盖的是种类是最多的，红方、青方、白方，总共算下来不同的品种规格有40多种。 有40多种？ 对，可能您平时去这个超市可能看到的只是一小角。 红腐乳，我问您，您吃过什么口味的？ 红腐乳啊，我就知道就那一种。 红方里面也有很多种， 是吗？ 红腐乳我们都有。有比如说有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红大块腐乳 啊， 然后加了玫瑰花的这个玫瑰花的这个 玫瑰腐乳， 玫瑰腐乳 啊， 还有辣那个辣的辣椒的 辣腐 这个腐乳啊，光这个就有3种口味的。 哎呦，买的时候好像没有注意，就只注意是我想买一瓶红的，还买一瓶白的啊。 而且我们总共带领下的团队， 您新上市的还有这个桂花腐乳 啊， 茉莉腐乳，花系列的， 还有茉莉腐乳。 对，我刚要说新品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技术领先哈，这是我们总共带领下的团队，一个是我们。这个档口系列的就是盐分降低了很多的，一会儿他来讲。 嗯，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周助理讲的这个以鲜花系列的这个来研发的这个鲜花系列腐乳，刚才说了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味道都很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品尝，赶紧品尝。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四十多种。它怎么能分出这么多 规格也不一样， 就是它包装规格不一样。 我们也为了这个家庭的需要啊，餐饮的需要，就是不同的消费群体制定不同 的包装的， 哎， 家庭包装的、餐饮包装的，不同口味 是现在因为家庭都人趋向于少，我 就 是很愿意买那种小瓶儿， 对， 重口也难调，让大家需求 150克的， 对， 哦，来这个。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今天三位也带来了很多这个王致和的这个产品，到时候我们会发奖发给大家。 嗯， 所以呢，大家发送01020304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这个就可以看到有现场的照片哈，桌子上有这个10几种呢，而且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说拿着这个馒头片缠着呢。 您再做一臭豆腐摊鸡蛋就更好了。 啊，臭豆腐摊鸡蛋怎么做呀？ 对呀，臭豆腐摊鸡蛋很简单，又很好吃，又很有营养。 嗯， 我简单说一下哈， 哎， 如果我们口比较重， 嗯， 我们就可以选3块这个腐乳，3块臭豆腐，3个鸡蛋。啊，一起打碎了， 嗯， 然后再切点葱末，然后如果为了好看，可以切点彩柿子椒，切成小丁，那个跟它一块搅匀了，一块摊就可以了。如果要口轻的，就3个鸡蛋，2块臭豆腐， 嗯， 大致齐，非常好吃。 又学了一个新招， 对，还简单操作 是。 哎，而且这道菜还有一个雅名叫黄金搭档。 哦， 就是营养价值黄金搭档， 小名儿臭豆腐摊鸡蛋， 对对对， 还真是哈。王致和现在东西好多呀，其实不只是这个臭豆腐了，还有料酒啊什么的，是吧？ 对对 对， 我们还有酱菜啊，6大类， 110多个品种。 哦，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红轩、总工程师王丽英以及总经理助理周浩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东方奶酪传奇。哎，我特别想问一下王总，那奶酪的这种做法跟这臭豆腐的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对，奶酪和我们的腐乳啊是特别相近的，因为都是属于那个发酵食品，一个呢原料是这个大豆，我们的腐乳啊，大豆做的，大豆呢经过微生发酵之后就做腐乳，奶酪呢是用牛奶做的，一个呢是这个动物性蛋白的发酵食品，一个是植物性蛋白的发酵食品。 哦，都是蛋白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 对， 哦， 他们的制作工艺啊就是比较很接近的。所以说呢，我们叫一个叫东方奶酪。说起来这个呢还有个故事，是1947年的时候啊，北京燕京大学的带着美国的教授到王致和来，他们吃了臭豆腐之后呢觉得相当不错，然后拿回去进行检测，里边呢又有大量的维生素 B 族元素，还有这个蛋白质氨基酸，所以呢他们就惊呼啊，这是东方的奶酪啊，所以由此才有了东方奶酪的说法。 这个名字也是能够很形象的让外国朋友 友来理解咱们中国的这种神奇的美食哈。 对，记得2000年的那个这个在美国那个华商博览会的时候，很热闹的那个博览会上，我们东方奶酪就叫得很响了。 嗯， 那个只是刚才我们总共说的那个是检测机构，等于还说业内人士。 嗯， 那么墙外开花呢，还真是就是这个华商的博览会上，这个得到了大家的这种共识，叫得非常响。 哦，有一个这个洋名儿， 有一个洋名儿， 真是这皮蛋要有这么一名儿，估计也能容易让大家理解啊。 因为外国人呢不知道腐乳， 对， 因为他们因为这个腐乳是我国一个特色的产品， 嗯， 还有咱的那个就是咱们为什么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里边呢？是由于我们真是我们的特色产品， 嗯。 国外人不认的，所以说呢，如果用东方奶酪称呼它的话呢，国外人就很理解。 其实这样一说，我们还能比较容易的理解奶酪是怎么做的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当之无愧。 是是是。 这腐乳它是用等于刚才总共介绍的，它是植物蛋白发酵而成的， 应该是优于动物蛋白的。 对， 对人体健康来讲， 更适应东方人的这个身体的需要。 大豆呢本身蛋白质含量很高，一般来讲呢，它的甘基酸的都达到36%以上，而且它很突出的一点，不含胆固醇。我想呢，这是大家很多人都希望啊，吃到不含胆固醇的食品。 是，现在大家都很注意这种养生哈。 有机会你一定邀请啊主持人和我们 邀请我们的听众一起， 哎，对，也有很多都去过我们、这个我们腐乳科普馆， 嗯， 其实特简单，记住三句话就记住腐乳的很大的这个健康的优点。第一，刚才说了，就零胆固醇，因为我们是植物蛋白嘛，没有动物蛋白，零胆固醇。二，也就是高蛋白质，我们选用的是这个优质的蛋白豆发酵而成的，高蛋白发这个豆大豆发酵而成的，所以蛋白含量是非常高的。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我们总共也介绍了氨基酸，就全氨基酸，就人体所需要的18种氨基酸在腐乳里都能找到，奇妙吧？而且还据说还超过了18种， 哦， 是这样的。 确实是很有 意思。还有这个大豆异黄酮， 嗯， 是吧？这块儿 肽类等等， 可以多说说。 这个针对大豆异黄酮呢，我想特说一下，因为腐乳里边呢本身来讲，像蛋白质啊、氨基酸呀、啊，是它的基本的成分。其实呢，经过微生发酵之后啊，它产生了很多活性成分， 对， 特别特别的重要。 嗯， 因为吃一小小块的腐乳，能补充很多很多的活性成分，这是很求之不得的。 嗯， 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元素， 嗯， 腐乳里边的维生素 B 族元素很多，像红腐乳它主要是维生素 B2 很多， 你 当然说维生素 B12 也不少啊。 嗯， 对于臭豆腐来说，它的维生素 B12 是相当相当突出的。 嗯， 它臭豆腐里边的那个在1981版的食品营养成分表里边，它把臭豆腐就是发酵豆制品的维生素 B12 含量单独的有一张表列出来。 嗯， 其中呢臭豆腐是排第一的。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呢，它主要来源呢是动物性的食品，植物性食品里边很少。很少，所以说呢，在臭豆腐里边的维生素 B12 就相当相当的，对于不吃肉吃素的人， 嗯， 它就相当相当的关键了。所以我们经常建议素食者呢，可以多吃点臭豆腐。 对， 所以您不愧是总工，把老祖宗发明的这些东西哈、啊，到了您这儿之后 数据化， 科学的数据了哈、 哎，没错， 就让大家知道他们老祖宗的智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因为好多东西呢，都是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才开始研究、发现了的。 嗯， 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大豆异黄酮， 嗯， 我们跟那个研究机构合作，对。我们的腐乳的这个整个发酵过程和产品做过全的大豆异黄酮的这个研究，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大豆异黄酮已经很了解了。欧盟呢对于大豆异黄酮对于骨健康的做过评价，他建议呢每人每天呢要吃40到100毫克，最少呢要吃35毫克。但是我们腐乳里边的大豆异黄酮的含量能达到100克100毫克，相当于说每天你只要吃2小块腐乳18克，那就达到18毫克，达到了50%以上的含量。 嗯， 所以说呢，它相当相当的关键了。 丰富， 对对，嗯。 那么我们说到刚才想请各位朋友看一下现场你们带来的图片哈。 嗯， 这个有朋友把01020304放一块发了，不行，一个一个发01。先发到城市文化范儿，然后再发02，再发03，再发04，您能一个一个收到这个啊图片哈、啊，看一下这个现场。现在王志和的这个东西真的是琳琅满目。刚才呢，各位也说到了这个腐乳的这个很多的这种它的这种营养价值，从科学角度分析。但是呢，这个腐乳呢，大家也都知道，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特咸，它特虽然特别好，那我也不能嘎嘣嘎嘣的这一口一块吃啊。 对对对，对对 啊 对。 但是我知道你们现在做了科技攻关，实际上是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有了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是吧？ 对，对只有我们王志和能做的这个 低盐副乳啊， 低盐、啊、 现在呢我们对于这个为了降盐啊，其实王志和呢做了很多的工作、 嗯、 因为呢这是我们作为行业这个领导者吧，行业族的龙头企业、 嗯、 应该呢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吧、嗯、 对， 所以说一直以来呢我们把降盐呢作为我们的一种目标、 哦、 盐分呢说起来容易，但是降盐做起来容易，但是呢做起来很难。 嗯， 因为盐分呢主要的作用有两块，一个呢它保证它那个副乳的品风味，也就是说哎先做就是说味道上盐呢是突出它的味道的、 嗯、 第二块更重要的是它保质。 嗯， 保质、 哦、我们产品里没有防腐剂的。 没有防腐剂、 哎、 就靠那就盐就 要 保 质， 其中很重 要 的 这个重 要。 为什么以前盐很高啊，它必须要保证它的、 嗯、 因为它副乳您看啊在一直放的很长时间它不会坏。 嗯 啊一直呢都是保质 18个月， 很长的。 嗯 啊，所以说呢为了降盐呢我们一直是在当地好多人说了哎我们想多吃、 嗯、 但是呢又怕盐吃的盐太高了。 可不是吗，现在大家注重健康也是、 啊、 低盐低脂嘛，少糖。 所以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事实上一直在做盐。一直在做研究呢。从2007年开始呢我们有集中的代理研发团队啊、 哦、 就是集中 的 进行 开始研究了。 对2007年集中的攻关、 嗯、 用了将近2-3年的时间把这个技术呢进行了攻关突出、 嗯、 就是攻关，然后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在2010年的时候呢上市了，首先呢上市的是低盐的这个淡口的这个鲜香的红方系列的副乳。 嗯 它的盐分呢降低了将近 40% 左右吧。 哟，那降了快一半了哈。 对、 哦、 非常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其实我们做了，因为副乳的研究呢不像其他的研究一样、 嗯、 它呢需要经过呢我们就必须定在这个1年多的时间需要它保质和跟踪、 嗯、 这样的话呢它不能有任何的偷奸缺巧的地方。 所以你们这研究的周期会很长、啊、 周期相当相当长， 多少个批次， 减了盐之后它会不会变质，这就得放够了这保质期判是吧， 近3年的时间。 对，所以说一直在、 啊、 我们也做了好多的上百次的都是失败试验的，是试验就是试验是失败的、 啊、 后来呢逐渐稳定了，但也有很多失败，最后呢稳定了，这才是放心的才进行大生产，才推出了这个产品。 那从开始研究到最后能推出这产品花了多长时间呀、啊？ 三年的时间 、 这个、对对对、 哦、 三年的时间，真是天天盯这点事儿，付出了很多整个一团队。 嗯， 这个失败一批次再做接着做，多少个批次做的都说了，说你们这记录了多少个， 上千批次 对，一批次就得有好多， 对呀、 啊、这个量， 对，量必须得 大，不能小了，小了以后都 啊、 因为在做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必须得一批推的一批做，我们不能等着说这一批次结果出来了1年多2年的时间出来我们再去做，那就已经晚了。 对， 就是连续跟踪， 它发酵周期其实没有考这个让听众们抢答哈、 啊、 发酵周期就是大家可以猜猜的，从我大豆到那个腐乳要需要多长时间， 需要多长时间 您觉得 发酵啊， 嗯 这个我还真不太好说啊。 大概3个半月的时间。 3个多月的时间。 哦、3个半月100天的时间。 对。很长吧、 哦、是 很不容易的。 是看着这一瓶腐乳 35道 工 序。 并没有多少钱哈，怎么那么复杂、 哎、你小小的方寸之间凝聚了很多的智慧，老祖宗留下的、 嗯、 我们现在新一代的这个王志和人的创新，这个改良适合现代人的这个健康啊需求，口味需求的、 嗯、 行了，让我们总工接着讲吧。 接着讲的减盐的就是说有的是减了 40% 是吧， 这是红腐乳的。 平均值 40%、 嗯。对，平均盐分降低了 40%。当然说现在呢、 哦、 我们还在继续。去往低里降，这也是我们 达到50%吧， 对，一直在做的工作、 嗯、 这个盐低了之后呢大家想了一直在说，哎，盐低了之后你这口味肯定就清淡了，不像原来的腐乳那么好吃了， 嗯， 这是大家最大的质疑。 以前是这个1/4块腐乳配一碗粥， 现在能多吃 块， 对对对对， 嗯 啊， 就除了为了这个降盐，关键还有这个腐乳当中的有益成分， 嗯， 就是要保证大家每天要摄入足够的量 哦， 因为腐乳里边含的这个活性成分很多， 是 如果你说盐比较高呢，大家自然而然吃的会少， 嗯， 少的话呢，它的营养成分呢就起不到这个太大，就是说很 作用 的作用 没那么大了，你得吃够了量才行。 但是我们盐低了之后呢，它的就可以更多吃，这样的话呢， 嗯、 它里边的含有的一些叶黄酮的成分呀， 就更多的吸收、 低聚态 摄取的可以， 嗯， 都会对人体作用。 减了盐之后，对口味有变化吗？ 所以说最后呢我们这个研究上市这个产品了，大家吃完之后都感觉相当不错，并没有因为 盐降低了之后， 脂香气更浓， 对对，反而它的这种脂香、哦、葱香和那个鲜香的味道更浓更浓了。 嗯，我看到咱们那个这现场有的这个腐乳上面写的淡口， 就 是盐少的是吧？ 没错， 对， 清淡的淡哈， 就百闻不如一尝啊。 啊， 特别欢迎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啊，这个赶紧品尝一下。 对，所以咱们那个普通的那个大块腐乳， 我们今天也要把这礼品送出去，让大家一起尝尝。 好的。 淡口鲜香腐乳， 淡口鲜香腐乳哈， 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在超市关注一下这个产品的名称。 是，哎，我先问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这盐少之后，这保质期有影响吗？会不会要不要加别的东西进去增加这个保质？ 那仍然没有防腐剂。 目前来讲呢，我们的那个淡口系列的腐乳呢，并没有通过加防腐剂的方式来达到保质的， 通过科技手段， 通过自然的，对对，工艺啊各方面的变化， 仍然是18个月的保质期， 技术来实现的。 当然， 大家呢放心， 这个技术就不能说了， 技术不聊了。 对， 大齐奶奶说了，你们辛苦了，谢谢满足我们的口味。想问一下，这些商场都有吗？ 有， 是吧？ 我们也就说白粉。 另外，那个咱们淡口系列还很多，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鲜香腐乳， 嗯， 还有淡口红蜡、淡口玫瑰。还有淡口白腐乳， 4年 啊，这都是咱们的淡口系列， 就是好多口味都有淡 的 了，是吧？ 对，不是，现在我们在两个系列里头可以，这一个是 DN 系列的红方， 嗯， 我们总工带领下，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啊， 嗯， 又攻克了这个淡口的白方腐乳， 白方系列， 这个一会儿再说好吧？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 好的， 好，在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三位继续回来来跟我们说这个老字号王致和如何打出一片新江湖来。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01020304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一看现场几位带来的王致和的产品，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琳琅满目了。好，在这里也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公元1862年，清朝同治年间的一位姓王的木匠创建的一个家具品牌，上世纪50年代，在集北方明清家具各流派之大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清宫造办处所做家具为代表的京作。这一独特的宫廷家具特色与苏作、广作并称为中国硬木家具的三大流派。经过百年的发展变迁，龙顺城这块招牌成了一个百年老品牌。中华老字号龙顺城的家具都有哪些特点？百年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哪些重要节点？背后都蕴藏着哪些有趣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为您介绍精雕细作的龙顺城。 王致和，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享誉世界的臭豆腐背后有什么故事？王致和作为地道的中华老字号有什么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一起聊聊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王致和最早的腐乳是清方，盛夏某日，王致和做出的豆腐没有卖完，恐日久腐坏，便切成四方小块，配上盐、花椒等佐料，腌于一小缸中。秋凉后，王致和重操旧业，猛然间想起那小缸豆腐，连忙打开，未曾想臭味扑鼻，定神一看，豆腐早已变成青色，扔了实在可惜，于是他大着胆子尝了一下，不料别具风味。 老字号新江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的三位负责人，带您一起了解东方奶酪传奇的故事。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是北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红轩、总工程师王丽英以及总经理助理周浩。我们先来说一下，刚才说到咱们这个低盐的系列的这个研发，刚才这个咱们的 陈总说了，除了这个红方系列，白方也有是吧？ 对，嗯，我们总工介绍。 对，那个大口白方呢，我们是在2014年上市的。大家一说呢，哦，红芙蓉已经低盐了，降盐了，那白芙蓉应该很容易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呢，尽管说咱大体的工艺是一样的，但是细节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差异。 嗯， 所以说呢，为了这个降盐呢，我们在白方这块又进行了系列的攻关， 哦， 最后才上市的这个产品。 嗯，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今天因为大家发送0102、0304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能看到现场的图片。我们看到除了各种不同口味的这个腐乳之外呢，还有像这个我这电脑挡着哈，我看到是还有 料 酒是吧？还有什么？ 还有。应该是甜面酱， 甜面酱， 火锅调料， 韭菜花， 芝麻酱， 嗯， 啊，韭菜花酱。 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现在都有哪些的六大系列，哪六大系列呢？ 这个我来说一下吧。这个咱们是， 嗯， 目前是有腐乳类，然后料酒类，火锅调料类，然后这个 酱 调味酱类， 嗯， 然后豆沙豆馅类，然后这个香油麻酱类。 嗯， 啊，这六大类， 嗯， 116种品种规格， 怎么就不专心做豆腐乳了呢？要做这么多品种呢？ 咱们就是整个做一个叫调味品系列吧， 哦， 因为都是跟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我们将来的奋斗目标就是打造中华老字号的全球的健康食品的供应商。 嗯， 就是食品，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不是当的。当然是我们拳头产品，我们老祖宗留下来，我们一定还要发扬光大。 嗯， 但是我们也要适合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研发新的产品，来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这个物质文化的需求啊。说这个， 嗯， 所以呢，我们也充分利用好，因为王致和这三个字代表了诚信，代表了品质。所以我们要奉献更多的这个美味给消费者。 嗯， 不是不专心了， 这个也是经过研发，就是大家现在所需要的一些调料是吧？ 对 啊，哦，这个王总工也是，您这总工是不止研发这个腐乳吧？ 对， 这些都需要参与哈。 是因为要进行各种新产品的开发， 嗯， 还有做各种的技术性的研究， 嗯， 等等吧，各种的，还有进行质量的控制。 嗯，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研发出产哪些产品之类，这个当时做过一些什么调研吗？有什么故事吗？ 嗯，这些呢，我们都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的。 嗯， 比如说像料酒吧，它的这个出现呢，也是一个，就是说起来呢，很有故事来说。 哦，怎么讲 啊？因为在我们料酒呢，在90年代末期，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 嗯， 那会儿的时候呢，市场上的产品是杂乱无章的， 嗯， 没有一个就是说，哎，大家伙还没有一个单纯的，哎呦，市场上的这个料酒怎么样怎么样？ 嗯， 后来呢，是王致和当时的研发团队呢，他们共同的就从市场上。得到这需求之后呢，开始研究，最后呢推出了一种就是我们最早出的方瓶儿澄清透明的料酒的产品， 嗯， 而且呢用到了很多的香辛料，还有很多的一些那个好的物质成分。 哎，这料酒里头都有什么呢？ 料酒里边呢，主要就是呢，因为是一个是香辛料的问题， 嗯， 一个呢就是酒， 嗯， 黄酒是基底是吧？ 嗯， 对， 嗯，这些呢，因为它呢这些物质呢跟这个酒餐就一块之后呢，它混合进行复配之后，成为复合 复合调味料， 最后呢它才可以呢更多大家的更方便使用， 嗯， 然后呢达到了去腥啊、解腮啊，这种大家的这个那个用起来很方便， 嗯 啊， 那放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它还能是澄清透明？是酿酒的时候加进去呢，还是你要说磨成粉末进去肯定会有渣子呀，是吧？ 对，工艺过程有过滤的那个 过程。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呢， 哦， 在这个就是解决料酒的这个怎么样让它那方瓶澄清的， 嗯， 透明的这种，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啊， 最后 多少批次实验， 对，在工艺上在设备上进行了攻关， 对， 最后呢在克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主要是工艺设备， 啊，这也是我们作为料酒行业的， 啊， 现在也是我们中国调酒协会料酒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嗯， 料酒的行业标准呢，也是由王致和 腐乳和料酒 一块的 两位是我们主导的。 哦， 其实我们 仅次于腐乳的第二大支柱产品， 我们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嗯， 啊，同时呢，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研发呢，分两这个大概起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自主研发，比如说我们这个腐乳类， 嗯， 我们多半是自己啊，这个去深入的研究，因为引领这个行业嘛， 嗯， 我们的专利，我们的很多都影响了这个整个的腐乳行业啊，自主研发 起到龙头作用，还有跟市场密切结合。刚才我们总共也说到我们的料酒的诞生， 嗯， 其实就是当年我们业务人员先发现市场这个消费者有需求，但是呢就是杂乱无章， 嗯 啊，没有标准品质也没有， 嗯， 是这个一些这个风味的主导也没有， 是， 所以呢， 像我比如南方人，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会买就是南方产的，但是很难找，哎， 对， 那时候 对，就是这样的，因为单纯的用黄酒，成本也会比较高一点，另外呢，也不一定完全适合北方人的口味，所以就研出这种复合调味料呢，是就可以说大家都可以接受， 嗯， 所以呢，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我们来主动研发。哎，所以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并不是我们自己就是想象的话，一定要来源于这个消费， 对， 这来源于消费， 从市场上来 培育出来这么一个北方的这个料酒的这么一个市场， 嗯 啊，因为南方可能他有这个烹饪用黄酒的习惯，但是北方人原来没有这个习惯，这是完全是靠 培育出来的哈， 对，可以讲是王志和呢。把料酒行业给做起来， 带动起来。我们这现在方瓶都是我们当年来这个做这个方瓶，现在全都是这样。 对，它也是受到腐乳这个方瓶的启发。 哦，对，为什么是做的方瓶呢？ 这个里面也有它小故事， 摆放啊， 因为咱们刚才前面几位领导也说，咱们的这个腐乳不是方块吗？ 啊， 所以是为了这个保护这个产品在这个物流过程当中不碎。 啊，对，圆瓶子是容易 撞碎， 撞碎啊， 为了确保产品质量， 所以这也应该说是王致和首创的一种包装规格。 啊，倒是反正现在是放在家里头那种调料篮里头，大小什么都正合适，还比较稳当啊。啊，哎，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这个料酒里头都有些什么香料呢？ 啊，这些呢，就是主要基本的呢，我们有，但是核心的， 您就说说基本的吧，都有些什么复合的香味儿？黄酒是基底，然后我看的配料表上面是有大料是吧？八角 我们总体呢是配料表上是写的是香辛料，这些呢都是我们一些秘制的一些那个，对对对 啊，我听出来了，王总都不说， 慢慢品尝，慢慢品尝。 料酒现在用的很广啊，煮鱼煮肉啊什么的， 炒菜 解腻， 炒菜都很好吃， 炒青菜吗？ 您试一试啊， 我还从来没试过。 您试一下， 嗯， 就是用这个料酒炒过的青菜，那个味道要比那个这个普通出来的真的要更 可以不用加那么多的香辛料了， 对， 完全用料酒取代， 取代就可以。 哦，这个倒是还真没试过， 您可以试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哈。 是 那我知道呢，2017年王致和是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市政府质量奖的提名奖，要说这个奖分量也是挺重的，咱们是前十名当中唯一的食品企业是吧？ 对， 1-5名是质量奖，6-10名是这个 提名奖 。 对。 其实面对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老字号要生存发展也没有那么容易。其实我知道王致和在这300多年的发展当中也经历过几次兴衰，有那么几年不叫王致和，因为刚才您选这个第一位幸运朋友说过，王致和这个名字注册商标是85年的时候注册的是吧？ 对，85年很早啊，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对这个商标注册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 对意识的时候，我们时任的领导就很高瞻远瞩的进行了注册。 嗯， 后来呢93年呢，我们又打了一个1元钱的官司， 嗯， 也非常有社会的影响。当年呢也是中国知识产权法颁布之年，我们那个这个有一个顺义的校办工厂啊，就是仿冒了我们的商标叫致和腐乳。 嗯， 那我们就是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85年就注册了嘛，然后当时判赔了49万多， 嗯， 93年那会儿49万多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尤其对一个校办工厂来说， 嗯， 但是我王致和呢也表现了很大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和这个胸怀，仅仅收了1块钱，象征性的，仍然让他搞好他的教育事业， 嗯 啊，所以呢、就是、 就没让就要大，那他不能再用这个品牌， 哎不，那肯定不能用了，所以赢得了很大的口碑，也赢得了这个广大消费者的这种信赖吧。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大年龄的这种记者们哈，就是一说这个源泉官司都很 嗯 很那个、就是， 当年是很轰动的， 哎对对，很轰动的， 这个是被列入法律界教科书的 啊、 哦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也有保护自己知识产权，但是也要更好的呢是服务于社会， 嗯 啊，有这种社会的责任的担当， 嗯，王致和以前还叫过王致和、致中和、王致和是好多名字、 哦、 是吧？ 这也是这样的，这是历史上留下来以后，就是当年1950 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 嗯 啊，当时就从前门四合合一过来的，肯定王氏家族后来分裂出来了。 嗯、 就刚才您说的，有王志和、王正和、志忠和、王之和四合合一、 嗯、 这样的，这是在公私合营之前的、 嗯。 合营之后呢，就一直坐落在田村这一块，当时改名还叫田村化学酿造厂。 嚯！ 哎，当年我们这个。厂的时候， 嗯， 生产的不光是腐乳，而且不以腐乳为主导， 嗯， 包括酱醋酱类都生产。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专一的生产腐乳呢？ 嗯，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时任领导也非常的有这个远见啊，把一些小品种全都砍掉，专一的扶持腐乳， 嗯， 哎，然后通过这些品牌的建设，通过产品质量的提升，通过这个广泛的营销， 嗯， 哎，来赢得了消费者名声大操，对吧？然后完了这个深入人心，我们就发展起来了。可以说呢，因为我们当时刚改革开放之初啊，就叫粮价放开， 嗯 啊，我们不是受国家的这种专控，所以我们等于是先下海的孩子先学会了游泳，反而呢，在这改革这个浪潮当中呢，游好了泳，站好了脚跟啊，就这么一情况。那么获得刚才您说的政府质量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重量级。它这个质量奖不是针对产品质量，而是对于你企业整个经营质量的评价。它的评价这个体系标准的就是世界公认的卓越绩效这一块。那么我们在参加这个在384家企业当中呢，我们能进入到前十名呢，这也是我们国企的骄傲，是老字号的骄傲，也是我们原来二商集团吧。对这个骄傲啊，这么一情况。 嗯、好，那么1985年又重新叫上了王志和的名字，是吧？还是说 1985年注册但没叫 啊？ 正式叫是在1991年。 1991年、 啊，他从北京腐乳厂改名为王志和腐乳厂。 对、 哦， 哎，然后中间又一段改制，可能又把我们这个名字淹没了。 嗯、 然后这个，但是这个2010年哈，这次改制。 这次呢，1999年就成立了北京二商王志和食品有限公司。 嗯、 以前呢，我们在前边是叫王志和食品厂。 哦， 嗯， 这样。 经过这个发展， 但是也用了王志和这三个字了、 嗯。就是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产品系列哈、 嗯， 也有很多研发。大家还有一点点疑惑，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网友机器猫问说：“不是说腐乳有霉菌吗？会致癌吗？”他说我很喜欢吃，但是我都不太敢吃。哎， 这个 总工来说， 大家呢，这是一个误区。霉菌呢，在自然界呢，很多啊，各种的都有。但是在我们做酱油啊、酱啊、腐乳啊、豆豉啊这些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到了霉菌。 嗯， 用到它是一种食用的霉菌，是一种食品微生物，啊，食品微生物在发酵的过程中呢，我们用到它，它呢，我们有时候呢，形象呢，称它叫创造食品的工程师。 嗯， 正是由于这些有益的食用菌的参与，我们呢，他们才能分解很多的酶，然后进行分解，最后呢，我们才能吃到那么香、那么鲜、那么味道足的腐乳。同时呢，它还有很多含产生很多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B 啊、异黄酮啊，还有像一些低聚肽类，还有呢，还有它的一些高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 嗯 嗯， 其实奶酪里头也是霉菌。 奶酪啊，它主要是乳酸菌发酵，但是呢、 哦， 不同的奶酪产品呢，它也不同，有的呢也有霉菌。 我记得好像有的是， 有的有 什么车达那种， 对对，有的有 是吧？ 对对对、嗯， 因为刚才说到这个料酒的这个酒精浓度，王总工还跟我们探讨说，这个10%是必须的，是吧？ 对，因为在料酒的标准里边，它规定现在是大于等于10%。 哦，10%是必须的，但是是15%以下哈，再高的话这。度数有点高了就 对就不是料酒了 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了解了一家300多年老字号他所承担的这个社会责任也知道了很多王志和背后不为人知的小故事那么也希望这个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东方奶酪能够继往开来让文化和美味走得更远今天也非常感谢陈红轩陈总王丽英王总和咱们的周浩周助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嗯。什么时候我们去博物馆参观 哈？ 随时欢迎， 组织我们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一起去。 因为我们这个科博馆还是免费的哦。 是吗？哦， 现在是免费的， 是吗？好的，好的，太好了，在哪儿啊？